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聚集在此，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有机会检视先贤在你的大公教会历史之中所为我们归纳出来的教导。我们也真的是谦卑来到面前，带着祷告的心来愿意领受这样子的教导。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Okay. 今天我们还是用上个礼拜的教材《基督论三》，但是我们今天主要是 focus 聚焦在加克敦信经。加克敦信经我有帮大家印出来，在《耶稣是谁》这本书里面也有，而且《耶稣是谁》这里面比较好，它是有英文版本和中文版本对照，在第44、45页、第44、45、46页。我们把它念一次好了。有的时候这些信经或者信仰告白，你如果多念几次，比较能够好像 get in the flow， 就是比较能够知道感觉他们到底是在讲什么，要不然很不熟悉，有点陌生。我们用印出来的这个版本，如果你有这个，应该和书上的版本是一样的，就是教材上面的版本。 OK， 好，加克顿信心，我们一起念。跟随圣教父，心合意教人任性，同一位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神性完全，人性亦完全，他真是神，是人，他与我们同职，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按神性说，在万事之先为父所生；按人性说，是同一基督，是子，是主，是独生的，不因联合而消失，个性的属性反得以保存。却是同一位子，独生的道及上帝，主耶稣基督，正如众先知自始宣讲。和主耶稣基督自己所教训我们，诸圣教父的。OK， 因为我们已经上过第一课，有一些基督论基本的概念、论述还有词汇，所以大家读加克顿信经就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对不对？我觉得加克顿信经这个当然是基督论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教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信经、信仰告白。你有的时候会听到一个 term， 一个用词，就是 Chalcedonian Church， 就是任性加克顿信经的教会。言下之意也就是说，有些教会它并不任性加克顿信经，也就是说中间有一些所讲的它并不认同。在加克顿信经上面，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也有所分歧，有所不同的认知。主要的，你们觉得是在哪一个地方？如果你们读加克顿信经，你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言语，你会如果会让你心中疑惑，会说这是我们这个正统吗？你觉得会是哪一句话会让神之母 right 上帝之母啊？那个好像是天主教才会说的。的确在这个论述上面，我们等一下会解释，西方教会和东方教会在这里就分开来。我们说西方教会就是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然后罗马天主教之后因为宗教改革延伸出来的新教或者抗议宗。我们是认加克顿信经的西方教会，那东方教会就在这上面 他们就不用这个文字，不用上帝之母。等一下我们会解释为什么我们会特别用上帝之母。你可以，我们现在有的这本诗篇颂扬里面有加克敦信经的简短的介绍，所以你可以稍微上去看一下。当然我们现在有 Wikipedia， 你可以上去看加克敦信经的历史，好像有中文版本，大致上应该都 OK，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OK， 加克敦信经主要是在论述，如果我们要承认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就面对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理解他的神性和人性在一个位格之中联合，在一个位格之中，也就是人性和神性的关系，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怎么样论述它。加克敦信经主要的就是处理这个问题。加克敦信经其实是非常的简短，但是它也等于是树立了一个范围，如果你在这个范围之外，你就很难说你是正统的信仰，正统的基督教。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们之后会看到其实你还是有很多论述的空间。我们之前也有略略提到罗马天主教和我们和路德宗对神人两性如何在同一个位格之中有所联合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路德宗、改革宗、新教、罗马天主教都是 Chalcedonian Church， 都是Chalcedonian Church， 都是任性加克敦信经的教会。 OK， 所以其实这个信经它的范畴，应该来说信经或者信仰告白的目的并不是，其实它是树立一个范畴，让你可以有一些讨论，有很多的空间，让你应该是这么说，让你有个安全的空间，在这个 boundary， 在这个范围里面你可以讨论就此是基督论的议题。如果你有那个第一个教材，我们今天会试着用加克敦信经来看，因为来看是不是我们的这些之前有提到的一些概念和用词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加克敦信经。OK， 我们随着圣教父同心合意，教人任性同一位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一句话就讲说，这不是某一个人、某一派的神学家。我们跟随圣教父，这是大公教会，按照大公教会的教导，这是我们所领受的，我们所信的，我们所领受，从圣教父所领受，然后再教导人所信的是。那同一位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部分有问题吗？同一位子 ，the same Son, our Lord Jesus Christ，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OK， 他神性完全，人性亦完全。或者我之前好像在第一课有提到，有的时候我们会挣扎，他是全然是神，全然是人 ，perfect in Godhead and perfect in manhood。这个有问题吗？你可以看到，他其实他一句一句在就是 building block， 然后前一句和下一句和下一句都会连在一起，有关系的。你必须要先确认。你信的是这一位，他是子，然后你是信他为主耶稣基督。我们不是讲其他的一位，然后他是什么？全然是神，全然是人。下一步 ，OK， 是真神，也真是人 ，truly God and truly man， 他真的是神，也真的是人，但是是同一位子。不是两个，不是一个神一个圣人，同一位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是两位主，但是他是神也是人。 See， 他慢慢的开始 build up， 可是每一句已经就是有越来越 complex， 越来越复杂， right？ 越来越，你就必须开始思想，一位可是他是神也是人，这是怎么一回事？也真是人，具有理性的灵魂，也具有身体。这边神学家或者这些先贤们为我们做的是什么？他真是神，也真是人，具有理性的灵魂 reasonable soul， 然后也具有真实的身体。 Truly God and truly man of a reasonable soul and body。所以这一段先贤们在为我们做的是什么？他在为我们定义什么？就是按照加克顿信经 Chalcedonian Creed， 人是什么？有理性的灵魂，也有身体。 OK，很简单，他在这边定义，基本上是定义 what's human nature。 就如果我们要说他真是人的话，我们到底是在说什么？他真是人只是因为他有一个外在的身躯吗？只有血肉之躯吗？这就是人吗？ No， 他说不是，他不只是有一个血肉的身躯，这身躯是有理性的灵魂 rational soul， 你可以把他有一颗真实的心智。 OK，这大家有问题吗？所以如果你是人的话，你就不只是行尸走肉，你是有一颗真实的心智。 OK， 而他也是凡是与他的弟兄一样有血肉之躯，按照人性说他与我们同质，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希伯来书 right， 你可以看得出这就是先贤们用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归纳出来，几乎和希伯来书，这在哪里？第二章、第四章那边的言语，凡事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按照人性说，按照他的人性说，他的人性和我们的人性是什么？他并不非有一个特别的人性，并非有一个超脱的人性，并非有一个神性化的人性，同质 same nature， 非常重要。有的，我们看我们的路德宗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评估他们的基督论的时候，正统路德宗，我们会说他们的问题就是已经将人性升华到，因为他已经在communicatio那个属性相通的这个理念之中，他说人性可以领受属于神的属性。那我们会说，其实你这么做想要解决一些问题，主要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如何能够无所不在而临在圣餐里面。你好像解决了一个问题，可是你实际上是将他的人性升华到一个程度跟我们的人性已经不一样。但是在这边他讲说，加克顿信心讲，按照人性说他跟我们 it's the same nature， 凡事与我们一样，但是他没有犯罪，也没有罪，也没有原罪。这个如果用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人的四种状态 right， the four states of man，奥古斯丁最先的，亚当是处于有罪还是无罪？无罪，但是可不可能犯罪？犯罪以后的人是有罪还是无罪？有罪，但是可不可能不犯罪？不可能。得救赎的人是有罪还是无罪？有罪，但是是罪得赦免，就有可能不犯罪。最后得荣耀的是没有罪，也不可能犯罪。在这边所讲，有的人会说，其实耶稣基督的人性，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一种认知，就算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的人性一定跟我们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上帝创造人，如果我们只是很粗糙的讲，人性是不是有罪？我有问这个问题好了。这个问题和我们上个礼拜 在那个礼拜六的团契里面讨论的问题是非常类似的。那个问题是，只有好人上天堂吗？怎么回答？这个也是同样类似的问题。就基督来说，人性有没有罪？小贝，十一，因为我们都领受过圣经，都思想过这个、，you qualify， 每一个你就必须问说，你说的人性是堕落前的人性，上帝创造人看是甚好的人性吗？还是堕落之后的人性？所以你必须回答 yes and no， right？因为上帝创造人性本来是没有罪的，亚当是没有犯罪的，但是他却是处在我们说是他是处在 probationary state， 他是在受到看管的probationary 人子恒 probation 是什么？你们 留校查看？ 对，他是在留校查看的阶段，因为上帝给他一个赐给他一个很明显的 positive command。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是有分别善恶的果子那个你不可以吃。他是应该要执行完成这个 probation， 然后达到一个就是得到永生的状态，但是他没有也就是说，当你说人性是就是有罪的，按照上帝创造人的旨意，这个并不是正确的。人不一定有罪，但是一旦人堕落了以后，按照圣经的启示，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每个人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OK， 所以我们会说这个很重要。罗马书八章第三节，有些人你可能会说，你可能会听到有些人说基督的人性是，当他娶了一个人性，当圣灵在玛利亚的腹中为他造了一个人性，或者耶稣基督的人性是他娶的是堕落的人性，这样他才凡事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实际的犯罪。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八章，罗马书八章第三节，有些中文圣经翻得非常的糟糕。有谁可以帮我们念？我们就是用和合本的。我来念好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他在这边所讲的是我没有办法靠着行律法成义，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成为肉身的形状。有些人就会用这个翻译，或者用着圣经的这个，就是说他取的是一个有罪的人性，只是他没有犯罪。但是我们会理解说，他取的就是希伯来书所做的，凡事都与我们一样，但是他没有犯罪。你懂我的意思吗？凡事都与已经落在罪中的弟兄姐妹一样，罪肉身的形状，只是他没有犯罪。 Anyway， 正统的改革中，我们会说基督所取的人性是亚当堕落前的人性，还是堕落后的人性？堕落后。如果是堕落后的人性，如果我们照这样子理解，我们就暂且是，也就是说罗马书第八章他是取的是堕落后的人性，那他是不是就是有罪性，有原罪？Right， 是不是？那他能够做赎罪祭吗？所有的赎罪祭都必须是毫无瑕疵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光是这个理解，你罗马书第八章，如果你要把那个取了罪身的形象，就是他是取了一个堕落人性，你可能就讲不通了。光在这一节里面，罗马书第八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四章那边呢，告诉我们说他取的是上帝创造人原有的人性，就是第一个亚当的人性。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可以成为末后的亚当，或者第二个人，也就是最后的人，末后的亚当。凡是与我们一样，凡是与我们的祖先亚当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OK。 好，在这边，在凡是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他取的是一个毫无瑕疵、没有罪性，不只是没有实际犯罪，也是没有罪性的人性。因为唯有如此，他才能够做我们的赎罪祭。OK， 按照人性说，他是与我们同职，在凡事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按照神性说，在万事之先为父所生。问题，我们先暂时停一下，再回到前面的那句话是按照人性说 ，right？ 然后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是按照神性说，这边的作者或者先贤们，他们是在用了一个什么策略？我们之前已经讲到，这个就是第一课为什么帮助我们打下一些基础，知道？如果我们用第一课的那个概念，会是概念一，还是概念二，还是概念三？按照人性说，按照神性说，双重策略 ，right？ 按照什么什么说？按照他的人性说，子是父是大于子的，子是顺服父的。但是按照他的神性说，他们是同等、同荣耀、同尊严、同永恒的，没有顺服可言。在这边，他们用的是同样的策略，同样的事。按照人性说，他与我们同职；但是按照神性说，他是在万事之先为父所生。这边先贤们在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教义，在现在的教会里面也不多教的教义，其实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了，他们已经在开始论述什么之间的关系。按照神性说，子是在万事之先，也就是在世界创造之前，在永恒之中，就是为父所生。我们先思想这句话在叙述什么之间的关系。三位一体，特别是三位一体之中的父与子第一位格和第二位格的关系 ，right？ 为父所生。那这个教义，你们中间有些人知道是什么教义？子在永恒之中为父所生，这个教义，宜兴应该知道。Eternal generation， 永远的出生，这个教义，这个我知道你们没有听过，或者你听过你也可能。It's the doctrine generation 就是出生 ，right？ Eternal 就是永远，永远的出生。Let's think about this。当你想到出生的时候，什么叫做永远的出生？博瑞和慧婉当颜真出生的时候，是永远的在出生，没有这个概念 ，right？ 因为你把这两个 term 放在一起，就 inherent contradiction， 就中间就有冲突了。因为出生一念，出生前、出生后是在某一刻所发生的事情。当你说永远出生，其实这里或者在万事之前还没有时间，不关乎前后，那时间都还没有创造的时候，就由父所生。这里在讲的是他在论述父与子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按照圣经的启示，诗篇第二篇第七节，我今日生了你，希伯来书第一章那边讲到这个子是什么样的子，是超越天使之上的子，等等等等的经文告诉我们，子与父的关系就是父生子，而子是父所生。但是这个出生是在创世以前就有，并不是在时空之中，也不是只是一个某种的指定。他成为子是因为他指定他成为我们的中保，超过这个意义。他成为我们的中保的确是因为他的身份，但是那个指定成为我们的中保并不是指他的出生。出生不是指定光是指定他中保的职分，而是指他在永恒之中父与子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这个 generation 我们如果要了解的话，就没有先后，出生前和出生后，这个是一直有的父与子之间的他的 nature 本质上之间的关系，两个位格之间的关系。我们就是按照圣经的启示让我们叙述父与子之间他们有什么关系呢，就是 eternal generation。 父生子，而是子是出于父，子是由父所生。所以当我们讲到 eternal generation 的时候，我们这边又在用了另外一个概念。如果说概念一、概念二、概念三，你们觉得这边我们现在是在用哪一个概念？类比表述、双重策略、经文类比、信心类比。类比表述怎么说呢？类比表述基本上就是很简单，你用的是同一个字、同一个 term， 但是如果它所叙述的对象不一样，他们是有一些关系的，但是你不能一比一的就直接理解。也就是说，你不能将人的出生 generation 直接套在 eternal generation 上面，但是是用的是同一个 term， 是知道因为有父与子，某一些你可以从这了解，但是如果你是一比一的了解的话，就是说有出生前和出生后，你一定会遇到问题， right？所以你看这句话，我们就已经有按照神性、按照人性，这个是双重策略，为父所生。这个生，我们你要了解，他们用的是类比表述 （analogical predication）， 并不是直接的我怎么出生，那子就是怎么出生，但是用的是同一个字，有一些类似的概念，但是这中间有很多的奥秘。OK， 并不是一比一的意思。OK。按照人性说，在晚近时日为我们及我们的救恩由神之母同女玛利亚所生。 OK， 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晚近时日就是 in these latter days， 在末世的时候。 OK， 时候成熟了，加拉太书四章那边的经文啊，对不起，你 see， 他前面是说在按照神性说他是由父所生，而且是没有时间性的，在万事以前，但是按照人性说他是什么，由谁生的？玛利亚，童女玛利亚所生的。然后在这边他特别称上帝之母 Theotokos， Mother of God。 Why？ 为什么他们特别要讲这个？很多人读到这个，他们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那你就说就是童女，因为有一些历史的背景，当时的他们要制定这个的所有的信经的争论，几乎都是在信经的制定都是在争论之中所需要制定的。所以争论不见得一定是坏事，争论是上帝在他的恩典之中赐予教会，让他们可以分辨辨明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道。其中他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你看那个简介，就是我们之后也会讲到，就是 Nestorianism，或者涅斯多里主义。涅斯多里主义非他本人，涅斯多里这个人，他也许没有直接有这样子的神学的 认知，但是的确涅斯多里主义他就是表示他其实已经理解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有两个位格，一个是人的位格和神的位格，而不是有两性在同一个位格里面。所以他们会比较坚持死在十字架上的是他的人性死在十字架上。玛利亚的确是耶稣的母亲，但是她是基督的母亲 Christokos， 好像是这样子，不是 Theotokos。 但是为什么，所以面对这样子的理解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就简略地讲，之后我们再会说。如果你只说死在十字架上的是只有他的人性，人性的位格好了，死在十字架上，这样子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他现在没有人性，人性死了。 那他可以说，可是他人性又复活了。 以琳姐是说，如果人性死的话，那他现在就没有人性。但是我们说，他现在仍然有人性 ，right？ 可是我会说，如果这样讲的话，坚持只有按照他的人性，有一个人性的位格死在十字架上的神学家会说，没有啊，他死了然后复活了，他人性又复活了。所以这个并不是他会遇到主要的问题，而是这个跟加克顿信经里面讲的有关系。他说是为了之前有讲说，在晚近时日，为了我们及我们的救恩，由上帝之母童女玛利亚所生。这两句话连在一起，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讲说是上帝之母。因为死在十字架上的，如果只是那人耶稣基督人的位格，他没有办法救赎。 Why？ 就算他没有罪，他也只能赎回一个人，因为他就是一个人，他的位格的价值就是一个人的价值。但是如果他的位格全然是人全然是神，这个的位格的价值就是无限的，就可以救赎所有父赐给子的人。非常的重要。神学家在这里所强调的，当他们用上帝之母强调的，就是他两性在位格之中的完整性。这个之后我们会讲到跟属性相通的原则是有关系，尤其改革中属性相通的原则你怎么理解它。主要强调的是这两性并不是抽象的，好像是漂浮在这边是分开来的，而是具体的联合在一个位格之中。所有行动的单位是以位格为单位，而不是以抽象的神性或者人性为单位。神性没有办法死，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说人性没有办法死，因为人性它本身并不是一个行动的单位，而是你具体的这个位格才是行动的单位。而我们说死在十字架上的是神也是人，是神人。 OK， 按照这样的理解，特别是针对涅士多里主义的倾向，神学家会说我们必须要能够说，那生出玛利亚母腹的全然是神全然是人，同一个位格。因此我们说玛利亚是上帝之母，我们并不是说玛利亚生出了三位一体位格，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你看到他们有非常仔细的 qualify， 按照人性说他是上帝之母，按照基督人性说玛利亚上帝之母。但是当我们讲说任何行动的位格或关乎这个，我们是讲我们是以他的位格为单位，并不是以他抽象的神性或人性为单位。 OK， 这部分有问题吗？我讲得很快，因为我发现我 讲很多然后时间又不够。再一次是同一个基督，强调两个位格在同一个啊，对，你看我刚刚变异端了。两个本性，神性和人性在同一个位格之中是联合，所以我们必须说是同一个基督，不是一个人性的基督和神性的上帝的儿子。 OK， 同一个基督是指是主是独生的，具有两性。接下来不可混淆，不可改变，不可切分，不可割离。我把英文念出来好了。不可相混inconfusedly， 不可改变 unchangeably， 不可切分 indivisibly， 不可割离 inseparably。 大部分比较受欢迎的中文的版本在第二个不可改变，他说不可相改。 No， 他不是不可相改，他主要强调是不只是不可相改，他是人性就是人性，人性不会变成神性，而神性就是神性，它不会变成第三性神人混合的某一种神人的 tertiary quid 第三种性。没有，只有神性，只有人性，非神即人，非人即神，就是这样子。你不是受造的，你就是创造者，你是创造者就不可能是受造的。这四个不可可以说是你可能会听到一个 term 叫做 Chalcedonian walls， 四面墙。你在这个四面墙里面理解基督在同一个位格里之联合的两性，不会混淆，不会改变，不会切割，不会不能切分，不能割离。 在这里面讨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通常是会比较 OK 的。你超过了就会有问题。举例子，基督的人性是受造的吗？基督的人性是受造的吗？说是的请举手。小贝你不举手。基督的人 OK good good good good， 基督的人性是否是受造的？还在想啊、oh, good even 在我们里面你会听到有一些，我之前已经讲很多次了，这个是华人教会里面基督论面对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有一些很有名的牧者，包括所谓归正教派的牧者，你们知道我在讲的是谁，甚至是改革中的老师们，他们都不坚持这个。我不知道丽人在神学院有没有听到这类的论述，要不然就说基督的神性不可能是受造，他是在永远就永存的 OK， 要不然就是说我们不要讲这个，不坚持这个。我们这个是，如果我们说基督的人性，第一个先讲正统基督论，基督既然是人，凡是与我们一样，他的人性就必然是受造的，非常的重要。如果你要说基督的人性不是受造的，按照这四个步里面，你已经在做了什么？你已经混淆了他的人性。只要是人，你就是受造的，你不可能不是受造的。OK， 你也已经改变了他本来。OK， 你是人，就是定义就是受造物。非受造的定义上就是上帝，这就是改革中非常坚持的分来那个有限的不能包含无限的 OK， 有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我们既然是受造的就不是造物主，我们既然是有限的就不是无限的。如果你是无限的，你就是上帝，就是造物主，不是受造的。所以当你说人性不是受造的，其实你等于是在说他就是上帝 OK right。 再加上如果你说人性不是受造，那这个就不是能够替你死，你就等于说 defeat， 你就已经打败了道成肉身的意义。他要确实的成为人才能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我们的弟兄姐妹要强调基督的超越性，非常的近前，强调到一个程度，不愿意承认他的人性是受造的，反而这个整个的逻辑反而让他们否定了道成肉身最基本的逻辑和目的。他就是要成为人，取了一个受造人性，凡是与我们一样，他才能够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这个跟我们的救恩，这不是只是一个概念上，这跟我们怎么样认识我们的主有密切的关系。你会发现通常强调这个教导或否认基督人性是受造的，这是华人教会里面特有的一个异端。通常这个教会因为他已经把基督的人性升华到一个程度，已经太超越了，他总是会有一个倾向，他已经没有办法真实的成为神人之间的中保，所以他会不自觉有个倾向，总是要再找另外一个中保。在这种教会之中，通常都是一个牧师做大，他成为会众和我们上帝之间的中保，因为他在强调基督的超越性的时候，已经不自觉的把他的中保的职分，把他的人性已经升华到一个对我们又把他脱离了，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又把他推到那个鸿沟之外。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也希望那个 PRTS 的老师们来，会邀请到有一些老师，他们是基督论上面的专家。其中有位 Bruce Barkas 在2510年的时候，在 Reformation 21的网站上面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就是专门针对这个异端，他华人教会的异端，写了好像11篇还是12篇的文章，没有命名，因为主要在吹上这个异端的，可能是年长声望很高，不愿意，可是 你只要知道他，大家都知道他是指谁，可是他没有命名，我觉得也是很 charitable， 很有恩慈的，很宽容的，希望他能够悔改，讲得非常的详细，这个异端他在哪里讲了什么，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所以如果你们要去看那个，有中国的弟兄姐妹已经把那一系列翻译成中文，你是可以找到是简体字的、okay? 因为这个在中国大陆也造成很大的困扰，尤其是在改革中的教会里面，没有办法承认坚持基督的人性是真实的人性，既然是真实的人性，必然是受造的人性，定义上就是，这没有争论的，可是说就犯了很多的错误。 OK， 好，两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个性的属性反而得以保存，所以人性不会升华到神性，神性也不会变成好像神性和人性之中的第三种性，没有、okay. 反而是存在一个位格之内，一个 person， 然后这边出现一个字眼，我们之前有提到的实存主体 subsistence， right， 实存主体之内，并非切割割离或切分为两个位格。这个好像我记得宜兴两年前问过，割离和切分有什么意思，有什么差别，大概你只要讲 divide 的话，你大概是从中间一分为二、right? 或者说割离的话，你大概是两个位格联合，可是你把它这样子切掉，好像变成 50% 是人，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你没有办法不能切割，所以死在十字架上是那完整的位格，它是神也是人。所以正统改革神学家会说，上帝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用他自己的血赎回他的教会，使徒行传20章28节、okay? 是同一位子，是独生的，道就是神，第二个位格 Word 道就是神，主耶稣基督，正如众先知至始论到他所宣讲的。这是在讲什么？众先知是指什么？圣经嘛，众先知，或者这个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还有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所教训我们的。这边先贤们说，这是我们的主，前面所讲的一切全然是神，全然是人，为父所生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主他自己所教训我们的。他们有根据讲这句话吗？你们觉得加克敦的先贤们，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太多，我们的主他很熟悉吗？他最常用的人子、right? 他 acknowledge， 他说我是人子，由一个人所生的子，但是他却又说什么？约翰福音10章30节，父与我同为一。 This is our problem， 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他既然是人子，可是他又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为此他与父为同等的，所以犹太人要杀他，你们要杀我，因为我说我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你有两个 stream of data， 有两个资讯，你必须要能够融合他两个，他同时教导我是人子，我是上帝的儿子，你怎么理解他，你怎么论述他。对，这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所教导我们，以及诸圣父的信经所传给我们。这又回到，这不是我们这边这一小撮人，这个是按照大公教会的传统所领受的，旧约圣经先知们所教导的，新约耶稣在福音里面所教导我们的，透过他的使徒所教导我们的，也是在历史之中大公教会的诸先贤们所教导我们的。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很快很快看过去？博瑞， 就是回到刚刚那个他与我们同时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刚刚有提到说这应该因为我们之前有写过一个题目，就是耶稣基督可能犯罪事实，那 况底下应该是可能犯罪。 对，没错。 对，所以我的疑问在于这里，就是说，那为什么那一题的答案是 他不可能犯罪 ？Impeccability， 基督之不可能犯罪性，正统的基督论坚持这个教义。可是这个教义在现在有些神学家甚至说是改革中神学家也放弃了这个教义，但是主要我会认为说他们并不理解这个教义是什么。所以博瑞问的问题，我们下礼拜六晚上认识基督的读书会，如果我记得没错，刚好就是讲基督之无罪性，而且甚至要讲得更清楚，基督之不可能犯罪性。我会邀请大家来上那读书会。但是我简短的讲一下，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讲说基督之不可能犯罪性是认知，也是它是两性，它不只是它的 personality 或者它的 person 是一个 complex personality， 这本书之后会提到它是唯一一个复合的 person， 也就是它不只是有完整的人性，凡是与我们一样，它也有完整的神性联合在一个位格里面。我们会说那个 divine 位格或者那个 word 那个道，当他取了人性，改革中神学家的论述会这么说，如果记得没错是 Shedd 18世纪的一个改革中的神学家说，当那个神圣的位格在时空之中取了一个人性的时候，这个位格就必须为这个人性做出所有一切的 moral， 他的所有的道德上面 ethical 上面的动作是他有所负责的。从这一个论述上面就理解他是不可能犯罪的，从另外一个论述上是理解就是那不在上帝的旨意之中，他的儿子会犯罪，他的儿子要真实的受试探，他的儿子要真实的经历一切我们所经历的，所以可以体会我们，他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但是不是在永恒的旨意救赎的旨意之中，他的儿子不能犯罪，可以从这个理解。另外一个我比较少看到的，我讲很快，就是说我们思想罪它的本质是什么，罪的本质就是不信，不信就是否认上帝是上帝。如果你仔细想而做出这个否认，如果我们要说儿子可以否认的话，他其实就是否认他自己，否认他自己，这是一个 contradiction 或者一个 oxymoron。甚至我们可以说上帝儿子会死，他可以死，因为死真正的意义是与上帝隔绝，并不是说消灭不存在，你懂我意思，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你要说上帝的儿子会犯罪，你其实说上帝的儿子有可能否认他自己。 anyway， 所以有几个进入我们可以了解这 impeccability， 但是我们还是要说他的人性是凡事与我们一样，但是他没有犯罪，不止没有犯罪，他也不可能犯罪。正统改革中是会坚持这个论述。 OK， 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思想加克顿信心，也就是你的圣徒们在教会历史之中所留下给我们的传统，我们深思熟辨，也是深知是依靠你的圣灵来思想这些荣耀的真理。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也知道我们有许多的不足，其中有许多奥秘并非我们在地上可以全然理解的。也预备我们的心，也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来聆听你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他大部分不是这么说。你如果就是天主教的或者路德宗，他比较会是，他是一个人性，可是他被赐予所有一切的恩典，或者他被传递神的属性。但是在我们的处境之中遇到这种否认基督人性是受造的，他们说那个人性是早就在上帝的神性里面已经有了，只是道成肉身的确实，可是 他说那个你不能说人性受造，那位神学家，我不要说他神学家，那位很有名的布道家，他是说，他一句话是说，基督的位格没有任何部分是受造。那他之后的动机也许是好的，就是他维持基督的超越性，他超高性、荣耀性等等，但是他其实不，没错没错，这就是问题。 那他后来走向那个，当然出发点是不一样，走向的结果会不会变得一样，是一种就是找一个什么别的东西去， 没错，就是你看到的问题，就是其实路德宗到最后，或者罗马天主教，为什么罗马天主教有这么多其他的宗保，要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已经把基督宗保的职分已经提升到一个已经不是实质我们可以认他为宗保，没错，对，没错，他最后结果是一样。